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是一個花園，給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的。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亦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Gary 有一則流亡新聞，當香港這個五四走去變成扭曲成為這個愛國主義河蟹先生，台灣都有五四紀念的。 台灣都有啊，這麼這麼尊重這個歷史啊。 但是這個就體現到就是為什麼我們對台灣就是能源的年輕人有放假去台灣，而不肯回大陸。結果今日5月4日咧，總統府咧就開放 台灣總統府， 就唔係紀念德先生、蔡先生。結果入去總統府嘅5月4日咧，就唔係五四運動，而係咧呢個星球大戰迷嘅叫做元力日。 元力日啦， 係啦。咁點解係5月4日？你知唔知點解？ 唔知。 原來你知佢哋有句口號咧，就係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嘛。 用個 May 同埋 For。 係啦。May the Four 咁樣，咁咧就變咗5月4日。咁咧， 喂，好喎、啊，佢哋都搞爛 get 喎，都食、啊。 但呢個你睇到呢、這個，即係點解咧？呢、這個真係唔同政府嘅差別，即係嗰個所謂嘅即係文明嘅程度。咁呢個副總統陳建仁就出嚟招呼呢班星戰迷。咁咧就白兵就取代咗嗰啲衛兵喺度當值， 係即係冇嗰啲好靚嘅高嘅一個帽嗰啲台， 嗰啲原本台灣軍隊嗰啲咧就變咗呢個星球大戰裏邊嘅白兵。 白兵嚇， 係啦。咁呢個陳建仁致辭嗰陣時仲好笑，佢話俾啲星戰迷聽，佢話對唔住，今日尤達大師唔喺度。咁大家我哋就唔知係邊個，其實大家知道尤達大師咧，就曾經被呢個時代周刊係嘛？ 時代啊 ，Time Magazine。 Time Magazine 就惡搞咧，就係、是、台灣總統蔡英文個樣咧。係。就係同呢個尤達大師咧係一樣嘅話， 其實就唔係 Time Magazine 我搞嘢 ，Time Magazine 幫佢影咗一個 feature， 即係話佢係即係佢選總統嗰一年有望贏嗰一年咧，就即係登上咗個封面，但係嗰張相咧就影得好衰嘅， 影到好似尤達大師 影咗出嚟咧，即係哇嗰啲即係嗰啲影出嚟咧就影得唔單止蔡英文係好老，事後仲俾啲網友惡搞就同尤達好似咁樣，係咁樣。 咁所以咧就佢就食住呢個 get。就話俾嗰啲白兵聽，尤達大師就唔喺度，對唔住。嗱，你成件事你一比較起喺電視新聞見到阿習近平喺度講馬克思主義點點點， 慷慨激昂，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我哋要乜乜乜，你又真係覺得兩個世界嚟嘅，點可能統一啊？ 民選總統或者民選嘅政府係開放啲嘅， 喂，大佬，即系嗱，佢系总统府，佢第一佢俾班星战嘅 cosplay 入去 ，cosplayer 入去玩都好笑啦，跟住仲要系喺度站岗，即系所以我觉得呢个系香港越嚟越连呢个台湾，我觉得都可以，即系你谂下香港人点解咁抑郁啫？梗系唔系话因为进诶楼价或者系工作嘅问题，而你见到咧每一样嘢煞有介事，呢四个字真系累 Q 死香港人，少少嘅幽默感都冇。邵家臻問一問你，你嘅母語係乜？你就煞有介事。你話我母語咪就係廣東話咯。講完啦，就話我唔答你啲咁無聊嘅問題。結果就無風起浪。正正就因為個政府每一樣嘢都謹小慎微，驚得罪共產黨，驚大陸唔中意，連一條 common sense 嘅問題都唔敢答。 呢、這個教 人哋就唔係話要知道個答案，人哋睇你個人。表現出嚟係乜嘢啊？其實 教育局喺2至3年前曾經自己嘅網頁就將呢個嘅廣東話粵語矮化到咧，就話唔係香港嘅官方語言。跟住咧就即係傳承蛙言之後咧，就急忙咁就刪除咗個 post 啦，冇咗。最近又係講話香港到底係大陸境內啊境外嘅南方，又將話主權移交，又要慢慢去洗腦。咁當然就係有人。在你教育局2003年的文集里面请了个大陆的蛋散，又将香港的语言母语就说母语不再是这个的广东话，那梗是问你啦。 那你不如说母语拿来饮啦。 你政府自己本身明明是自己一手是去撩起这些这样的风浪，到有人要尝试去质询你，去透过问你到底自己本身的母语是什么，你不敢去答不答止，还将手指指回去人家。 這個就是林鄭月娥為何昨天的特首答問大會那裡引起譁然，就是 這樣。如果我是林鄭很簡單，你就跟邵家臻說咯，邵議員，我跟你現在用什麼語言對答，這個就是我們的母語咯，說完啦，是吧？ 不過 他都出事的，他及後被人再問的時候，他竟然就說在這一刻啊，就是我哋用緊嘅呢個嘅，因為葉建源繼續追問，當邵家臻俾佢耍咗之後，葉建源繼續追問，佢冇得走兩雞槍啊，即係亦都有問。葉建源已經係第三個啦，咁不斷問佢，始終都要講一啲嘢出嚟去答嘅話咧，佢就話係呢一刻都仲係我哋嘅即係使用嘅教學嘅語言。不過你知道啦，好多嘢唔係一生一世噶嘛，即係永唔能夠一次過講曬咁啊，佢竟然咁樣答法。 嗱，你留意一下呢，這個就係佢一路。到而家點解啲人覺得越嚟越討厭佢嘅原因？你見到上一次啲人問佢：喂，呢個結束一黨專政會唔會將來成為呢個 DQ 議員嘅理據？佢就話冇嘢可以 guarantee 嘅，不過而家咧就係依法辦事。嗱，佢每一樣嘢佢都話冇嘢會可以有保證嘅， 留翻條尾巴嘅。 係啦，留翻條尾巴，呢啲就係叫做太過蠱惑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永遠都帶定幾重鋼盔。 係 喂。坦白講，到要改嗰刻，你咪出嚟講咯，而唔係話每一次到今日問你嗰陣時候，你就話我唔表態，我唔表態嗱，公眾就開始有疑惑啦。咁咪即係想改啊？係咪？如果你話係，而家冇咁嘅諗法，我哋嘅教學語言都係用粵語講完咯。 林鄭自己本身又自負。又看不起人，但是當有人問的時候又要留下一條後路，又要戴頭盔，就出現了這種講法。但是那些的關鍵口就是當社會出現了一些問題，就是需要個特首，需要個領導出來呢，是去即安民心嘛。 人家問你， 再一次確認我們相信的核心價值，再一次確認政府現有的政策，那你就說我們就是這樣啦，即廣東話粵語就是我們的母語，也是我們現在的教學語言，你就這樣說。 你人家要你的其實 就是這樣， 不是要你的智慧、知識、智慧，坦白說沒什麼的了，其實人家要的是你的政治姿態，你擺一個姿態出來是跟香港人是站在一起的，是不是說在於你一個學者身份好，或者講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不是問這些東西。其實你作為一個政客，人家要聽你那句就是斬釘截鐵決斷，告訴人家是就是這樣， 大大聲聲， 是啊， 那就答了個問題了， 那就答了，那就收貨了，起什麼浪呢？是不是？你看楊潤雄也好過他，今日仲至真係圍佢， 不過楊勇係補鑊嘅，琴晚即刻。 佢今日仲至真係圍佢，佢係主動走埋去同阿黃之峰講嘅喎。 佢冇得避， 唔係佢可以避嘅。你好似阿吳克儉咁， 佢唔係佢就係因為見過吳克儉衰到貼地。 係啊，衰到貼地嘅，匿喺架車裏邊， 喺度仲喺度玩手機。 係啊， 跟住俾人影咗成半個鐘頭，就係、 是。所以你咪講完，你自己心中冇鬼嘅，就算你對住黃之峰、周庭好有咩問題啫，你咪照樣大大方方話俾佢聽咯。係啊，呢個我哋政策唔會改。是嗎？ 其實不複雜的，各位，你不需要學做一個政，即學做一個政客，這官員才可以處理得到這些，當特區政府的權威是受到挑戰，受到質疑政府的政策，你就是平鋪直敍去說出來，有市民有意見表達，你就去接納去聽，就是這麼簡單，不複雜的，是。 其實就做回個人。 是。 做回個正常人。真係好簡單啦！有個人同你唔同意見，你咪聽咯。聽完之後，你話俾聽你嘅睇法咯。點解每一次都戴定 N 個頭盔？冇嘢可以有保證嘅，我哋依法辦事啦。講嚟講去講到呢啲咁嘅廢話，其實大家已經聽到冇曬意義，亦都知道係一輪嘅官腔廢話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係政府而家所樹立咗一個相當壞嘅一個政治風氣，就係咧講嘢永遠留定個後門。咁公眾就會猜測究竟係咪有空間會改咧？是不是將來又要 DQ 議員，就因為他結束一黨專政呢？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政府自己拿來的，這個所謂無風起浪。說回今天真正有風有浪，但是沒有人理的，其實就是這個小米上市。話說就是內地這個手機的大企業，其實就來香港，就港交所就終於就通過用這個所謂同股不同權的方式來去招呼這班內地的企業， 而小米就是第一個、 就是、大家就估計當初就因為阿里巴巴要求來香港上市，就要特別批准他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權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他的創辦人合夥人呢，就是呢所握有的股份呢，就跟一般市場上流通小股東投資者那些的股份是有不同的投票權的。現在今次呢就是10倍於小股東，即是他一股的 揸住嘅股份咧，就係出邊街外貨嘅十倍嘅， 係 即係個投票權啊， 係 即係佢等佢揸住一萬股嘅，即係等於一千萬股噶啦。 即係有兩類嘅特權股 A 股， 一百萬股， 又有俾公眾係去認購嘅 B 股咁樣係。 係啦，咁咧就今次就結果就唔係阿里巴巴上先，亦都唔係騰訊，因為佢哋有啲美國上咗啦嘛，已經、阿里巴巴同騰訊，咁、所以咧就係小米嚟香港上先。咁啊嗱，首先咧呢一樣嘢咧就。當然，一周刊在二月已經報道，就係話同阿林鄭月娥個仔有關，因為佢個仔林哲思就喺小米裏邊工作嘅。咁當時啦，林鄭我記得咧，佢就話嗰啲捕風捉影嘅都費事答佢嘅咁樣，咁就好似就灑咗佢咁。 又係好似話啲無聊問題，我唔答咁，我又係。 咁但係咪真係無聊咧？我再今日咧，招股書裏邊就披露咗好多更加進一步嘅資料啦。咁原來咧就係咧呢個小米嘅股東大股東咧。除了呢個雷軍之外，創辦人雷軍同埋林斌， 係啦、就是，雷軍就係創辦人啦，董事又係呢、這個點啊？董事長係咪啊？ 係阿頭嚟㗎啦，佢係。 咁啊，佢自己本身有幾多啊？有同埋呢個執行官雷，唔係就係、是、首席執行官雷軍，跟住創辦人兼呢個總裁 CEO 就係林斌，咁啊兩個加埋嘅持股量係講緊 A 股，即係特權股，就係44.7%。但如果係講投票權咧，不得了啦，係超過八成。 係啊， 係超過八成。 咁就即係令到佢哋創辦人就唔需要話即係嗰個嘅持股量啊，要去到五成以上就可以控制間公司。好啦，咁原來再發覺係咩咧？就係、是、有兩個大嘅創投基金咧，就係、是。單一大股東嚟嘅，即係除咗頭先講個八金剛即係所謂創辦人高管階層、高級管理人員階層之外咧，一個就係呢個叫做啟明創投，就係、是、梁劉由芬、梁孔德個女，梁詠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陳啟忠個細佬陳啟樂打識嘅呢個神興創投。咁兩間都係好似三點幾，我記得好似。 一個就話神興就話上市前就持有小米17.2%嘅股權咁樣嘅係。 嗱呢個發個豬頭啊，因為而家估計佢上市集資可能成千億嘅。 1000億美金喎。 係啊， 即係講緊港幣係講緊7800億港元喎。 嗱，咁你就會明白點解林鄭月娥喺選舉裏邊會主動攻擊啊曾俊華啦。 係。 嗱呢個唔係淨係喺小米上市啊。大家想即係回帶睇翻轉頭咧，就係、 是、 當時阿林鄭就孖叉，大家都唔知道，仲以為佢係幫馬雲講説話嘅， 哦， 幫阿里巴巴講説話嗰陣時候，我都係咁諗。咁就點解咧？佢就係話因為當時阿陳家強，即係呢個嘅財經事務局長，同埋咧證監都反對。 證監 最主要就係話對小股東嘅保障係唔夠。你都明白噶啦，其實，因為佢隨便可以就做一啲侵害小股東嘅決定。 因為佢哋有最終亦都係最大嘅投票權啊嘛，佢哋嘅投票權係大過於小股東嘅十倍，舉足輕重。咁所以佢哋做決策嗰陣時咧，係可以唔需要即係、就是、必然係要兼顧小股東嘅利益噶嘛。 嗱，好多人話喂，美國都係咁啦，譬如 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又好，乜都好，巴郡投資好，全部都係有呢個同股不同權噶啦咁樣。大家不要忘記，美國的上市制度和香港是很不同的。美國是有這個小股東的集體訴訟的class action， 即是說如果你這些合夥人做出一些侵害小股東的權益，美國的專有這些律師是糾集這些小股東來 去告那些上市公司的 CEO， 即制度保障是 這個是制度保障來的，其實集體訴訟是那也是拿了一個平衡，即是說雖然你作為創辦人合夥人你有啲決策，佢牽涉到公司嘅發展方向或者風險嗰陣時咧，你可以有絕對嘅控制權。不過如果你係打龍通，其實係做假丟或者侵害呢啲嘅小股東嘅權益嗰陣時咧，人哋亦都可以咧就去告翻你。 你要知道你嘅行事咧係可能受到小股東透過呢個嘅集體訴訟作為一種反制，你嘅行為咧就較為受到制約啦。 但香港咧就冇集體訴訟制度啦。呢個由開始證監反對、陳家強反對、曾俊華反對到而家都冇改變過嘅。香港嘅冇對小股東嘅保障嘅喺呢方面。咁所以你推行同股不同權嘅話咧，當呢啲內地嘅企業做呢啲合夥人。坦白講，根據呢個國資委喺中興事件裏邊嘅調查報告咧，佢講嘅就唔係我講嘅，就係、是、內地嘅冇誠信嘅商業文化，就影響到中興，就以為外國都係咁，咁所以就賴嘢啦咁。咁即係話呢種冇誠信嘅商業文化咧，小米都會係嘅喎。如果係咁，佢慣咗嗰套大陸做生意嘅手法嗰陣時候。 咁如果喺香港你容許佢咁樣做嘅話，會唔會造成一個好大嘅風險咧？咁所以當時特區政府嘅財政司一路由財政司司長、財經事務局長到證監都係反對，唯獨是咧港交所係贊成。點解咧？因為咁樣嘅話，嗱，如果你醒目就快啲買港交所啲股票。 港交所嚇， 啊，除咗買港交所，仲買埋四叔。點解咧？就係話，因為咧你咁樣嘅話，港交所即時咧就可以起碼有嗰啲咩六七間嗰啲大陸嗰啲創科企業大媽撒嚟香港上， 嗯嗯， 咩盛大投資嗰啲，即係未喺美國上嗰啲，就會嚟香港上噶啦。咁你諗下幾嗰個？開賭啊嘛，香港有啲大賭客嚟喎，咁樣咁所以咧，證監嘅利益同呢個港交所利益係唔同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風險，即係話變成喺香港市場裏邊咧，有一啲公司係成為特權階層。 嗯， 唔係李嘉誠啊，李嘉誠已經上咗噶啦，已經係 係嘛？上咗好耐。 李嘉誠都反對噶，李嘉誠係反對同股不同權嘅，其實係啊，因為佢覺得喂不嬲都冇問題噶，點解要改呢咁樣？其實改咗目的就係遷就呢啲內地企業。好啦，而家發覺林鄭咁上心，當初我諗下，咦佢做發展局長，跟住做政務司司長，其實財經呢啲嘢唔關佢事㗎。 點解佢會伸咗隻手？ 點解喺選舉裏邊咁上心走去嚼阿胡蘇咧？咁樣，而家終於明白， 嗯， 因為嗰個唔係阿里巴巴，而係小米，佢個仔。就在呢個劉油芬個女嘅創投公司嗰度做，做完之後咧就再進入小米，而呢個創投公司就係當初做最早期入股呢個小米嘅風險基金嚟嘅。 風險基金， 咁我想我諗議員都應該問一下嘅，其實， 嗯， 即係呢個係要 declare 佢親屬嗰個 interest 嘅，其實，即係究竟佢個仔喺呢個小米做乜嘢嘅咧？ 個角色係點？ 雖然話營運經理咁，營運啲乜嘢咧？其實究竟佢係因為呢個創投基金派入去，定係乜嘢咧？係咪同今次嘅上市業呢個喺香港上市有冇相關嘅咧？咁樣你唔可以話呢啲傳言無聊咁啊算嘅，我覺得 要交代喎，應該係 嗱，同埋我覺得呢啲你俾人睇到咯，又係利益共生關係。裏邊咧，非執董就係呢個恆基嘅李家傑，呢個小米啊， 小米 係啊，跟住就陳啟忠地產佬。是吗？恒隆又是地产佬，恒基又是地产佬，跟着你就说土地供应就是要用公司合营。那我想问一下恒基究竟在新界现在有多少农地是会转成屋地？大佬上万亿的，你知不知道那个的 profit？ 所以昨天的特首答问大会，林郑月娥都还特别强调说，打从这个特首选举到现在，他都没有欠任何一个人的人情。佢係咁樣公開地去講，但係其實好明顯就係無私顯見私。 佢個仔有冇欠咧？ 此地無銀三百兩，因為昨日佢亦都係面對有其他議員問佢呢個點解唔用官地收回條例。 就揾兆堅問佢。 係啦，而係點解係要咁強？係啦，咁強調唔係麥美娟就只係問話佢嗰個粉嶺高爾夫球場裏邊嗰個特首嘅別墅係咪應該要拎埋出嚟？ 係咯， 做呢個嘅土地供應小組裏邊嘅十八個選項嘅第十九個咁樣嘅啫，係嚇。咁但係真係當佢面對點解唔用官地收回條例？而是要強調呢個嘅公司合營咧，咁佢就答，佢又咁樣講：我冇欠任何人人情噶，我只係眼裏邊只有呢個公眾利益啊咁樣。 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啦，你又咁關心呢個同股不同權嘅落實，咁啊最終你上場之後咧，就成功咧推翻上一屆政府嘅政策，就同當年新界東北一樣， 嗯， 一上場做咗政務司之後就推翻取消咗官地收回發展新界東北， 明明 就變成公司合營， 嗯， 其實係一模一樣，我覺得。只不過林鄭聰明的地方是什麼呢？她就變成由其他人的政策好像跟我無關一樣，即她懂得在公眾來說呢，即有個 arms length， 又是想做二結鑊， 是的，擺一個防火牆出來樣，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不是。而這個小米，喂大佬，為什麼李家傑我真的不太明白他跟這個這樣的小米有什麼關係呢？恆基地產佬來的，不 是 IT 的，一向都沒有搞 IT 的，那你不要再說劉油芬那些啦，恆隆啦，陳啟忠啦等等這些，你的兒子在那間公司那裡做，那我真的覺得喂，這個你應該是不是應該避嫌啊，大佬是不是先，你選舉的時候你對某些問題不正常地關心 這麼執着， 是啦，這個就看到你本身其實有一個 interest 嘛。如果那樣東西根本又不是你範疇，又不是成，他現在就說，那些是財政司、港交所決定，不關我事的，我沒有干預的。那為什麼你競選的時候這麼關心，再拿這樣東西去孖叉 胡鬚仔咧？其實係嘛？即係不正常地熱情嘅喎，其實係 隔咗咁耐，而家終於就即係睇到啲眉目。即 係 解説翻當其時喺選舉期嗰陣時嘅行為背後係咪有呢啲考慮？ 乜嘢都有得解嘅，其實我覺得乜嘢都有得解嘅，真係嘅。咁所以我就係話咧，你睇到唔好講到自己咁清高，真係嘅。你一個獨裁嘅政府，總會有各種各樣嘅利益團體會勾埋你嗰度嘅。就算你唔同人勾結，人哋都想勾你噶嘛。 點解會唔係點會冇利益啊？林鄭月娥， 大佬， 選舉嘅過程裏邊，我哋參政嘅人，點解我哋希望有一個民主制度？就係民主制度民選裏邊咧，選民就係最大而係最多嘅。咁多到一個情況咧，嗰啲先成為公眾利益，但係就唔係而家小部分嘅地產商、財閥或者你背後嘅一啲即係權力嘅來源，而令到你向佢負責嗰啲嘅人嘅數目係好少，從而令到公眾利益係受損。 呢樣嘢 就係咁啫嘛，道理一啲都唔複雜。 就算 even 在大陸你試下習近平的女兒任職這個小米，然後上海交易所要改個制度，讓小米在上海交易所裡面實行同股不同權，你猜大陸有什麼反應？你猜大陸的網民有什麼反應？是嗎？會不會大家不出聲？所以我就說這些呢，說人暴風捉影之前，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做的事是不是 proper， 是不是一個真的符合自己身份。我經常覺得即係嗱，呢間嘢咧，我覺得就大家都唔出聲噶啦，我覺得已經係。 唔係，我哋要追啊！我哋要喺立法會嘅層面去追。 因為你牽涉到咁大嘅利益，香港人就好現實嘅，其實包括公私合營，大家唔出聲，知唔知點解咧？因為佢哋地產佬都使好多呢啲咁樣嘅 PR 錢嘅，其實。你見到而家網上邊嗰啲即係報紙嗰啲所謂嘅即係分析員啊、意見領袖啊。嗰啲咁嘅寫專欄作家，全部已經開始喺度幫拖噶啦。除咗高爾夫球會之外， 係嘛？昨天我咪睇到阿黃永喺佢自己嘅言論自由行嘅節目裏邊公開話：，喂，其實用官地收回條例去到最尾，其實用嘅時間仲長咗噶，係蝕底咗咁樣講。 邊個話？我再講一次，我同阿姚松炎做節目已經講過噶啦。 大佬， 喂，大佬，當日發展沙田嗰陣時係用官地收回條例嘅，孫明揚喺報紙專欄都講過啦，最近係嘛？而呢、這個。成日話會俾人告，喂，呢個係政府講出嚟嘅啫，係政府講出嚟嘅啫。如果你同恆基關係咁好，點解你唔會話叫恆基唔好告啊？ 係啊，過去嗰五年，政府喺全香港應該有70多塊嘅一個綠化地嗰度咧，係去嘗試去起屋，起碼涉及有呢一個嘅司法覆核嘅咧，有10多個咁多，搞到今時今日都仲有幾個，喂。三分之一都同即系有呢个俾人告喎。 喂 ，JR 呢个 咁你又继续搞？ 呢、 這个而家政府冇停过噶，喺绿化地嗰度系要起屋。 所以我就话呢啲大量嘅地产钱啊，话俾你听啊，几万亿啊，你知唔知啊？嗰度我收块农地翻嚟100元， 大买卖啦！呢啲系真真正正嘅大 炒。而家新界楼估值10000元尺，100元尺嘅嘢卖白粉都冇咁犀利啊！我话俾你听。100元尺嘅嘢，而家可以将来卖到10000元，系嘛？ 升值100倍。 喂，顶个抌啲钱出嚟，大把人会咧反应啊！连管浩明都帮呢个高尔夫球会说项。你谂下圣公会扑街到咁，你谂下， 即系同呢宗教领袖有咩关系咧？喂，大佬， 我想 喂，真系乜都做喎，而家系 有 啲 咩？ 有咩唔做嘅咧？喂，即系而家变咗好似做政府打手咁样。 好事之后乜都唔做咯， 即系嗰啲。即係抗爭人士出嚟有事，佢又走出嚟講。 喂，你知唔知最賤格咩？ 喂，大佬，而家土地問題，佢又走出嚟講。喂， 連我間中學佢都話拆咗佢嘅， 係嘛？ 聖公會噶嘛？佢話拆咗佢之後，然後喺上邊起樓咯，可以，然後俾翻8層佢咯。 係， 大佬，獨立校舍自己有咁好嘅花園，係咪？所以我話你聖公會嗰啲人，我相信嗰啲。即係你哋因為沉默，所以令到呢啲人作惡。 佢哋宗教領袖，大陸裏邊咁多宗教人士受到脅迫、受到迫害，你唔關注，你關注土地問題喎，大佬。 喂，佢唔係關注一般市民啊， 係 佢係關注緊高爾夫球會嘅利益。大佬呢啲所謂嘅宗教領袖，你問我好多人話嗰啲佛門嗰啲人衰格，你睇下呢啲聖公會呢啲咁嘅人。是吗？自己你想想聖公會炒樓買幾多少豪宅，你想想 聖公會自己本身， 我覺得最第一件事 被管控 應該發起啲咩呢？就是將下阿尼北道嗰個聖公會座堂拆咗佢攞嚟起樓起公屋， 用嗰度建議 喺中環起公屋， 土地供應小組作為第20個嘅選項， 第20項選項係啊，攞嚟起公屋係嘛？收回點解要俾你？官地嚟噶嘛？係嘛？點解要俾你啫？ 喂，針唔吉到肉唔知痛啊！ 人卑劣就冇底線。當你嘅政權